Brothers and sisters, good morning. 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礼拜，或者说我们应该这两个礼拜，对这个奥运的这个观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看。 We must have been watching in the past 2 weeks the Winter Olympics in Vancouver. 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 transparency， 好不好？平常呢，我想我们家平常是不准看电视的。 In my house, we don't normally watch televisions. 我们家是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们女儿是不上学的。 My daughter doesn't go to school. 我们是在家 homeschool 的。 We homeschool them. 因为我们在家 homeschool 呢，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女儿的要求呢，事实上比一般，虽然在家里不上学，但是我们在家里的规定是很倒是蛮多的。 Our homeschooling standard is much higher than others. 其中有一项，我们就是不准她看电视。 We don't allow her to watch television. 我女儿已经16岁了，我们去年才给她一个 cell phone. My daughter is 16 years old. We gave her a cell phone last year. 她也没有 Facebook. She did not have Facebook. 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大概所有电子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Facebook and other electronic gadgets are common to most teenagers. 但是我们每一次大概每我们从她大概小的时候，我女儿她很喜欢的就是跳芭蕾舞。 My daughter likes ballet. 因为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冬季奥运的时候，我们几乎喜欢看冬季奥运胜过于这个夏季的这个奥运。 We like to watch the Winter Olympics over the Summer Olympics. 所以呢，这一两个礼拜呢，我女儿每天晚上她去芭蕾舞学校回来之后呢，我们准许她从9:30看到10:30看一点这个奥运的节目。 In the past 2 weeks after my daughter came back from ballet lessons, we allow her to watch the Winter Olympics from 9 to 11 at night. 当我们在看这个奥运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这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什么呢？ So when I came up with a sermon while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我觉得从奥运的这些选手的身上呢，事实上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启示。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 athletes competing in the Winter Olympics.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 instance, 保罗呢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呢，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 Likewise, Paul said in today's Bible verses that I want to forget the past and run towards the future goal. 我相信2008年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也一定也注目在我们中国所举行的这个奥运的这个的比赛。 We must have included the television set in 2008 for the China Olympics in Peking. 现在奥运的精神呢，所要求的呢，最后那个美不见了，是更快、更高、更强，还有一个更美的事情。 The Olympic spirit is faster, higher, stronger, and prettier. 我们看这些奥运员，他们跑得越跑越快。 They run faster and faster. 我不知道各位这一次看有没有看这个 Shawn White 啊，他越跳越高啊。 Have you watched Shawn White? The how high he jumped? 这个奥运所要求的呢，也是越来越强壮。 The requirement is more stringent. 我想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准备回家看。这个 hockey 的这个美国的 hockey game 哈，跟 Canada 要夺最后的冠军。 We should go home and watch the hockey game fin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ians. 还有呢，在这个奥运的这个 dance ice dance 跟 figure dance， 他们所表现的呢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美丽哈。 The figure and ice skating has brought us up into a more beautiful level. 无论是这个更快、更高、更强、更美，其实它都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 We can apply these mottos, faster, higher, stronger, and prettier, to our Christian lives. 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身经百战、一个不死的运动员。 Paul himself is an athlete who has fought many battles. 不但是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保罗说他不以为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他知道他的人生好像一个运动员的人生摆在他的面前，他要向着那个标杆直奔。 Paul compared himself to an athlete, forgetting about the past, and running towards the future. 然而他知道他有一个美丽的奖赏，是上帝在为他所预备一个人生的奖赏，他要直奔来领到耶稣基督所要赏赐给他的。 And running towards that heavenly a prize that is waiting for Paul. 在他的另外一卷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在我这边所写的呢，他说岂不知呢，在场上赛跑比赛的呢，得奖赏的都只有一个人。他说呢，我们也当这样跑，好叫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奖赏。 And Paul also said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9, verse 24, that do you know that in a race all the runners run, but only one gets the prize? Run in such a way as to get the prize. 他接着说，凡教力争胜的呢，诸事都有节制，但是他们不过是要得那个能够坏的冠冕。但是呢，他说我们却要得一个不能够坏的一个冠冕。所以他这样说，他说我奔跑呢，不像没有定向的。我斗拳呢，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 Okay, I'll read from 25 to 27. Everyone who competes in the games goes into strict training. They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not last. But we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last forever. Therefore, I do not run like a man running aimlessly. I do not fight like a man beating the air. No, I beat my body and make it my slave, so that I have preached to others. I myself will not be disqualified for the prize. 在保罗他的人生的里面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向着标杆，他是知道神在他身上所定的那个人生的标杆，而他朝着那个人生的标杆直奔。 Paul's life exemplifies a model in which he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所以呢，我今天用这个直奔标杆的题目呢，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鼓励彼此，鼓励盼望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看到神在你身上所定的那个金牌，而你直奔那个金牌。 So today we use this title to run towards the goal to encourage you to run for that prize that God is giving you. 第一个呢，我有四个题目。第一个呢，求神帮助我们，让你的人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有方向的人生，有目标的人生。 There are four points. The first point is that your life is aim has an aim. 另外呢，刚刚我们读到保罗说他是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是一个接受严格训练的人。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like Paul, he trains himself hard for life journey. 第三点，我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乃是竭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向前奔跑。第四点就是那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The third and fourth point is forget about the past and run rigorously towards your goal. 第一个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方向、有目标的人生。 The first point, our life has an aim and has a goal. 当我们在看这些奥运的选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 target。 Every athlete has a target. 而且呢，对他来讲，他要得到的这个金牌的项目是非常明确的。 They really want to get the prize. 我想我们看这个奥运的项目，它里面有很多种啊，无论是这个 alpine ski 啊 ，snowboarding 啊 ，figure skate， 这些每一个运动员，他知道他人生他要跑的目标，他因为不可能跑所有的目标啊，但是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有最有专长的，他有恩赐的，他要朝着这个目标直奔，那个目标给他的金牌。 The athletes who compete in different programs, they focus on their particular program and they are not sidetracked. 这些运动员上场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要奔跑的方向，他所要得到的那个最高、最快、最美的是什么东西？ They set their own goal within their own program and go for it. 然而，我有时候看，想想我们基督徒。 很多时候放眼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拿到了一张到天堂的 ticket，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等待而已。 We look a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typical church. It looks like we get a ticket and just wait for heaven.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错误的基督徒的人生观。 This is a pitiful and erroneous Christian life view. 我们不是只有拿到了好像进天堂的那个许可证，我们就在那里准备等死，等到要进天堂而已。 We don't wait.And do nothing, thinking that we've gotten the assurance ticket to heaven. 有时候放眼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够积极，不够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到底今天神呼召你，不是只有让你进天堂而已。 Christians typically may not be engaged. They don't have a focus. God does not. The goal is not just to get you to heaven. 我们看这些运动员，他为了要得到那个金牌，他付出，他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然后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20%的人在做80%人的工作。 Athletes, they work hard, they compete. Looking back at our church today, 20%come in and enjoy the work done for them by the rest 80%. 我们真的时候有时候要祷告，求神让你我，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所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而我们应当尽心的向着那个目标而直奔。 Likewise, all Christians should look towards the church as your home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goal. 保罗说他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不是没有定向的，他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Paul does not run aimlessly, he does not beat the air. 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你不单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而在今世的时候神给你一个人生的目标，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而奋斗，可以荣耀他的名。 A Christian today should not just think of an abstract prize at the end, but in your daily, in your life on earth, grab that goal and work towards it. 事实上，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基督他是你我我们的人生最好的榜，最好的标杆。 And it's clearly taught in the Bible that Christ is our goal. 你知道这些运动员，他们把他们的金牌当作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The medals are to the athletes their number one goal in life. 今天神其实也同样的在你的身上也有一个托付，基督应当是你的人生的目标，也是你人生的金牌。 Likewise,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Christ is our.A goal and should motivate you. 我觉得英文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Christ should be our goal. 你的目标 also Christ is your goal. Right.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目标，同时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金牌。 If Christ is your goal in life.And Christ is also the medal in your life. 所以保罗说他在这一段与腓立比他说我看耶稣基督成为我人生的至宝。 So that's why he hold Christ to be his priceless goal in life. 他说我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放弃万事看为粪土，而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人生的那个金牌，成为他人生的目标。 For Christ's sake, I look at the world as dung and treat Christ as my goal and my gold medal. 我想我们第一个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求神帮助你我，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我们人生乃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有托付，你可以成为寻求在他，你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荣耀他的一个器皿。 We can learn from Paul that life to us is not aimless, but God working in our life to make us a useful, glorious vessel to glorify Him. 无论今天上帝给你怎么样的恩赐，给你怎么样的才能， 用那个恩赐，用那个才能去荣耀他的名。 Whether it be all kinds of different gifts and talents God has given to you, use them to glorify God. 真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人生的目标，那个 goal 也成为你人生的那个金牌，那个黄金的 goal。 So that Christ is not only your goal, but He Himself is your medal in life.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可以来思想呢。保罗他说：“我是一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 Let's think about point number one. How Paul said that he disciplines himself. 他说：“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 He's concerned that after I preach to others, I myself will be disqualified for the prize. 这一段原文的英文的圣经，你若是看的话呢，他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恐怕呢，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也可以翻译成说，恐怕我报一个好的消息给别人，但是我自己却是一个落选的人。 You can translate the English verse like that.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others, I don't want to be left behind so that I myself will lose it. 他自己是一个要求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 He has stringent requirement for himself. 今天我们看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有好几点共同的特征呢。第一个呢，这些人都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然后在严格训练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个自我的要求。 One common point among athletes today is that they discipline themselves, have set stringent stringent conditions. 这些人是一个 self， 英文讲得非常好 ，self-discipline 的人。 These athletes, they self-discipline. 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我以前跟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都是朝九晚五啊，白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六点下班的。 Like all of you, most of us work on a 9-to-5 schedule. 但是当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不需要再打卡了。 You know, after I become a pastor, I noticed that we don't need to punch card. We don't need to punch card. 很多人上班可能第一件事要 swipe 你的这个公司给你的这个 badge， 他就知道你今天来上班了。 In secular world today, the first thing you do when you go to the work is to punch your card. 你也知道你九点八九八点九点你必须要上班。 And you know that you have to go to work by by 8 or 9. 当我开始决定成为全时间的时候，不需要打卡了。 When I serve full time, I notice I don't have to punch cards. 说实在，我觉得有时候传道人很容易陷入这种懒惰的这种情形。 Sometimes pastors they envy people who can be lazy. 然后可以睡到九点十点，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有去教会、有去探访，也没有读经，没有人知道的。 You can sleep late at night, and you don't have to visit other people, so no one would know. 当我全时间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意识到一点：假如我自己不是一个 discipline 的人，不是一个自我要求的人，我很容易的就成为一个懒惰的人。 After I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I notice that I will fall behind into laziness if I don't discipline myself. 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其实啊，很多的运动员一大早，比如说，我想各位可能都知道 Michelle Kwan 吧，哈 ，Michelle Kwan 啊，这个跳这个 figure skate 的，大家知道人举手。不是大家都知道吗？我看你们都没有反应。 Okay. Most of you know Michelle Kwan. These athletes, they really have a rigorous discipline. 你知道吗？他早上三点钟就起床。 By waking up at 3 in the morning. 三点钟起床以后 ，get ready 去练习，练习到早上七点去上学。 And then train till 7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after that go to school. 上完学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马上跟他的教练去学这个 ballet dance figure skate， 他们必须要学这个 ballet 的这些东西。 But then after school Michelle Kwan would take lessons in ballet dance for her figure skating. After ballet dance 之后再回去练习，大概到晚上六七点又练习这个 figure skate 这个溜冰的这个动作。 And then train for figure skating 6 to 7 in the evening. 然后晚上七八点以后才可以回家做功课。 and then go home 7 to 8 in the evening to do her homework. 隔天早上三点钟又起床。 The routine starts again the next day. 这些运动员他知道他的要得那个金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需要一个 self-discipline 的。 They know they have to pay a price and self-discipline if they want to win the gold medal. 其实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如此。 This applies to all the athletes. 我女儿她自己跳芭蕾舞。 My daughter is into ballet dancing. 其实芭蕾舞也是一种的运动。 Ballet is a kind of sport. 可能觉得大家就看去看这个芭蕾舞，觉得这些芭蕾舞员呢，好像跳得很美丽。其实你知道吗？他们花多少时间？我女儿16岁，每一个礼拜20个小时，只是单单上课的时间而已。 A lot of training has gone behind a simple ballet performance. 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其实对这些运动员，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圣经可能一个礼拜。大概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读。 This should be a warning to us that have we spent more time in reading the Bible every week? 但是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的那个运动的精神，其实那个 self-discipline 自我要求的那个恳切性，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其实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 In comparison, Christians lack that self-discipline and enthusiasm they put into their own sports.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忍耐、持久跟付代价。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o have patience and to sustain and hold on and pay the price.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运动员，他们跌倒了又起来，受伤了又站立起来。 We see athletes, they tumble, and they get up, and they get hurt, and they go on. 圣经上说，那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个忍耐的功课是需要你我我们也学习的。 The Bible says, suffering leads to patience, and patience leads to discipline, and we need to learn that. 你知道吗？在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个金牌之前，他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甚至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泪水。 Do you know the sweat and labor that's gone into each medal behind these athletes? 你知道吗？在加州有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或者去过，叫做 Death Valley. There's a place in California called the Death Valley. 这个地方呢，每一天的温度差不多，除了早上跟晚上之后，中午的这一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华氏120度的之间。 Temperature hovers around 104 degrees Fahrenheit. 它是靠近这个 Nevada 的这个沙漠的这个地带。 Because it's close to the desert in Nevada. 很多的美国的这些运动员，他们为要练习自己的耐力啊，他们特别去这个地方，中午120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走路，只是单单的走路而已。 Athletes pick the harshest temperature in the Death Valley to train endurance. 为什么呢？因为要学习那个在那个艰难的那个困难的时候呢，即使流汗很多的时候，但是呢，慢慢的沙漠的当中，在那里走路，为了要练习自己的耐力啊。 They trained endurance by picking such harsh conditions to train endurance. 因为他知道那个金牌是这么的重要，他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付出那个耐力来学习，来奔走。你知道那个运动员在最后那个 moment 的时候，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的那个耐力是非常重要的。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o get the gold medal, they need this harsh training and endurance to go for it. 同样，我也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说啊，算了吧，我们就 give up 了，我们就不做了。 In contrast, Christians would say, "Well, why don't we give up and do nothing?" 全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也愿意忍受我们在人生的许多的艰难的时候，因为上帝在磨练你的那个耐力。 May Go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at God uses these harsh conditions to train us Christians. 事实上，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一生也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 They pay a price, each one of these athletes. 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的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傅明霞。 This is a diving athlete called Fu Mingxia from China. 认识的人请举手。 Do you know this? 在中国她是非常有名的。 She's famous in China. 你知道她怎么样的付出她为了要得到金牌的代价吗？ Do you know the price she paid to get the gold medal?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让人家看到他的那个游泳的这个能力，十岁就离开了他的家。 People saw talents in her in swimming at age 10, therefore she left home for training. 十岁的孩子，国家就把他征召参加这个密集的训练，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十岁而已。牺牲了他的家庭，牺牲了他，离开他的家庭，在那里接受一个严格的训练。 The country saw her talent and separated her out from her family for training. 然而，因为这些严格的训练跟长期的训练，使他在13岁的时候就能够拿到他的第一个金牌。 Because of the training, she got her gold medal at age 13. 不单如此。17岁的时候，她拿到了第二面的金牌。 Not only this, she got her second medal at age 17. 当她21岁，2000年的时候，事实上她已经去念大学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她，中国需要她，又把她从大学里面招出来，叫她去参加2000年的这个奥运的比赛。 The country took her out from the college and have her attend the 2000 Olympics. 几乎所有很多的奥运的选手都类似于他的人生一样。 Most athletes have lives similar to her. 他们都在一个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要求之下去得到他们人生的这个金牌。 They are into a long haul training, lifelong training to go for the goal. 刚刚我们也提到米歇尔·邝五岁他就开始 figure skate。 Likewise, Michelle Kwan started training at age 5. 我不知道这一次大家有没有看这个 Apollo Ono, 有没有 ?Apollo Ono, 六岁就开始 skate. In this Winter Olympics, Apollo Ono started competing at age 6. 在他们的练习学习的过程不知道摔跤过多少次他们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但是因为他们有那个目标，他们愿意忍受，他们愿意接受那个严格的训练，为那个而付出代价。 And oh, how many times they've tumbled and fall and get hurt in the training, but all 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for that a medal. 其实我们真的是求神也帮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愿意从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华人的教会，当然我们的。听到福音的时间很短。 May God help us Christians today to train Christians. Most Christians, they don't have much time to expose to the gospel.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华人教会起步晚，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神学的使用，很多时候都很晚的时候。 Chinese churches have started late i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by the time we get proper theological training, it's a bit late. 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觉得我们的儿女们都是要做医生、做护士，我们不会跟我们的孩子讲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个神学家。 And our well-viewed value system is our sons and daughters should be lawyers and daughters and not be a theologian. 你看这些孩子，他们为了要得到这个金牌，三岁、五岁、六岁，他们就开始接受训练。然后我们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会跟我们的孩子讲说，你是不是也三岁、五岁你就开始念神学呢？ The athletes start training at 3 to 5, but looking at Christians today, do we tell our kids to train them?To be a theologian at such an early age,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我们需要反省的一点。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at from as Chinese churches. 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们去做一些好像很荣耀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来侍奉神这件事情却不是一个最真实的事情。 The priority seems we seem to have put in the secular pursuit and not in the more higher goal of pursuing Jesus Christ. 当我自己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的时间不太多。 After I became a pastor, I feel that I'm always lacking time. 所以我跟我的女儿讲，事实上我跟我的太太都很鼓励我的女儿，若是上帝也允许，上帝也带领她的话，或许在她的人生的里面，在越年轻的时候，她就可以为上帝所使用。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祷告。 I pray and encourage my daughter that if God's willing, they should be used by God. 另外呢，我们可以从这些运动员也看到，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专心侍奉的人，专心于他们的那个运动的对象的人。 The third point is we want to learn from athletes is that they are focused and they are not sidetracked. 他们不会被他们四周的事情而受到影响。 They won't be distracted by environments and conditions. 我想在2008年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从Jamaica 来的这个叫做 Usain Bolt，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长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短跑的一个选手。 And do you know the Jamaican runner Usain Bolt in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他的100公尺在奥运的时候破了全世界的所有的记录。 He broke the 100 meter short run record。 我们大半一般的人啊，我们的一百公尺大概都是11秒左右吧，10秒、11秒左右。 The typical record for 100 meters is about 10 to 11 seconds. 11秒其实是以前的世界的 record. 11 second is used to be the world record. Usain Bolt 他跑9.69秒，跑到了一百公尺。 Usain broke the record by running at 9.86 seconds. 你知道他在跑步的时候？这一百公尺对他来讲，从开始到结束，全部都是冲刺。 To him, from start to end in 100 meter is a single dash. 他是一个专心，知道他的目标是在前面那个终点的那个时刻。 He's focused and he looked towards the goal. 他不被他四周的这些观众，无论是叫嚣，无论是鼓掌，无论是讥笑他。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跑到那个终点。 He's not distracted by the jeers and cheers and the spectators surrounding him. 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运动员的精神。当你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你的人生的目标方向在哪里的时候，你是不管人家，不管是讥笑你、取笑你，甚至鼓掌你的时候，但是你向着那个目标直奔。 Likewise, Christians should learn to run towards the goal and not sidetracked by jeers and cheers from spectators. 事实上，运动员实在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Athletes need these attitudes. 有一次，有一个新闻记者访问这个傅明霞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一个运动员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And a reporter interviewed 徐明霞and asked her the key to success. 他说：“凡是当我跳水的时候，我绝对不耍个性，不闹情绪，也不哭丧着脸。 Every time I dive, I'm not sidetracked by emotions and other feelings. 不管观众对他的是鼓掌是取笑，但是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专心于他所做的事工。 I ignore responses from the spectators and focus on diving.” 我觉得对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求神也帮助我。我自己常常对我自己讲说，让我也是一个做一个专心的人。 May God help us to be a focused Christian. 不因为我个人的一个软弱或者我的情绪不好，而我今天就不侍奉了主。 Not easily give up because of emotions and because of other issues. 我也常常对我自己。我太太也鼓励我，让我不做一个抱怨的人。 And my wife tried to encourage me not to be a whiner. 不管我们所面临的人生的环境，不管弟兄姐妹喜欢你不喜欢你，给你鼓掌或者是取笑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一个专心侍奉神的人生。 I should igno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f me, and run towards my goal. 最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运动员的身上看到。 这些人他是有经过千百的练习的。 And we also learn from the athletes that they've been they trained hard for the event.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绝不会没有练习就上场比赛的。 No athlete would go to a competition without prior training. 我刚才提到我女儿，她们常常也有需要，因为她跳芭蕾舞，她们常常有很多的表演。 And my daughter, a lot of training, she went through a lot of training before. 平常他们上课一个礼拜就二十个小时 了。It actually cuts into some of her study time. 但是等到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还要 extra time, 更多的时间在那里呢，能够练习。因为呢，真的你没有练习，你上场绝对不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 And she would put extra time in training just before the moment she goes into the formal competition. 我相信你的孩子，可能有些你的孩子学小提琴、学钢琴。 Those of you who have children learning violin and piano, 没有一个孩子在家里不练习，能够上场表演的像贝多芬那样子的。 They must have put a training before they go into competition. 他们不知道在家里练习过多少次，失败过多少次，但是因为这些的操练，以至于他们可以上场打那个美好的仗。 Before they go into the final competition, so many times they've trained themselves and make mistakes. 对我们基督徒，其实操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Therefore, training is a very an important aspect in a Christian life. 因为今天上帝要使用你，所以让你人生像我你我的人生，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艰难，因为他要磨练我们，磨练我们像那个磨练金子一样。 God trains you because He knows that you run into difficulties in your Christian life. 而那个千百次的练习，使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步。 And you get to a better situation by thousands of training. 我想接着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呢。保罗说：“我乃是一个竭力向着标杆直奔的人。” And Paul also said that I engage myself to run towards the goa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次看这个 Canadian 这一个队哈。 Have you seen the Canadian figure skating? 在这个 Jackie Robinson 他自己讲，一个运动员有五点非常重要的特质。 Jackie Robinson herself said that there are five aspects to a successful athlete. 他说，第一个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人格。 First point is of a stable character. 第二个是有一个良好的学业。 Second point is well educated. 第三个，善于临机应变他的环境。 The third is you have to be quick to adapt. 第四个，一个强烈的求胜欲。 You have you have the killer instinct to win. 最后一个呢，他说他能够承受那个压力。 And you can withstand and work under pressure. 这五点可以决定一个运动员是不是可以拿到金牌、银牌、铜牌，或者甚至没有名字。 These five points determine what type of medal an athlete will get. 特别其中的两点，一个稳定的人格跟能够承受压力的这两件事情是最大的一个决定。 Particularly, a stable character and be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很多时候，那个比赛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压力相当大的时候，而在那个压力的之下。你是不是能够得胜，就决定你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金牌。 Typically, in a formal competition, the point of highest pressure would come at the very end of the program. 我想各位可能还记得，在这次的比赛，那个 Joanne Rochet 这个女孩子 figure skater， 她的母亲在奥运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心脏病死掉。 Okay, we have this Canadian figure skater whose mom died 4 days prior to her competition. 你知道在那个情况之下，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情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Can you feel the pressures emotionally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facing her when she steps into the skating ring? 她还不错，她还拿到了这个 bronze， 拿到了铜牌。 Yes, she finally got the bronze medal. 实际上，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 Milwaukee， 因为我们从 Milwaukee 来 ，Milwaukee 有一个 这个 speed skater 叫做 Dan Jensen 这个人。 There's also a speed skater from Milwaukee called Dan Jensen. Dan Jensen. 在1998年的奥运的时候，同样的，他的姐姐在他要比赛的前一个晚上死去。 Likewise, in the 1998 Olympics, her sister died the day before his competition. 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因为他是 Wisconsin 从 Milwaukee 去的，所以大家都在注意啊。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的压力 ？I remember watching him at that competition, noticing that the pressure that she's under. 那一次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Dan Jensen 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他的姐姐在前一个晚上，而今天要比赛的时候，他在跑的时候就滑跤了，就失去了。 Dan Jameson cannot perform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he stumbled.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很多的压力。 Likewise, Christians are pressed on from all sides. 你知道吗？当你的压力来的时候。才显得出你真正的本质是怎么样的。 Your character shows forth under pressure. 通常我们一般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好，我们的德性也非常的好。 We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when we are not under pressure. 你知道吗？假如我今天拿一杯水，我们现在没有水哈，我假如拿一杯水，是装满了杯子的水，我放在这里。 If I put a cup full of water over there, 我假如没有去碰它，这一杯满满的水不会溢出来的。 If I don't touch the cup, water will not spill out. 但是当我一敲的话 ，But once I touch the cup, 水一定会满出来。 Water will spill out.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本性，在没有压力的情况，我们是平静安稳的。但是当你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溢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真正的你。 Typically, we look calm from the outside, but once pressure comes, our true self is revealed. 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竭力追求的时候，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本质。你的本质，你我的本质是怎么样子？ As a Christian, what is your basic essence when you are walking your daily life? 不单是运动员，他们其实要求这五点，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同样的，神也一样的要求。 These five points, likewise, God will require of us as a Christian. 事实上，当我们也看到这些运动员在高手之间啊，那个能够沉得住气的，那个失误少的。那个能够稳到最后的人，他们就是那个得胜的人。 When you have top competitors competing with one another, the crucial moment comes when they can hold on to the very end. 我想这个照片很多人可能在internet 上面也看到。 You must have seen this picture in the internet. 等到 Apollo 他们在这个short track 的时候啊。 In the short track event, Apollo. 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后面摔的两个韩国的队员，事实上跑在他的前面。 Before this picture was taken, two Korean athletes fell before them. 但是就在最后那一圈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压力的时候，那个最后的要达到终点站的时候，那两个韩国人，我们都看到新闻记者看到，把这个照片照出来，那两个人冲出去了。 At the last lap, the point of the highest pressure, the two Koreans stumbled. 让这个 Apollo Ono 他可以拿到亚军。 To let Apollo Ono get the silver. 不单如此，其实第四本来排在后面还有一个 RJ 美国的那个第，结果他自己得了 bronze， 他自己都不知道。 And because of the stumble by the Koreans, the Americans won the bronze. 因为他事实上应该是嘛，一二三原来都是韩国人呢、啊。他排在 Apollo 的后，那个 Apollo 的后面，他是第五名的。但是结果两个挑出去，结果他就自己得到了 bronze. Surprise. This American used to be number five, way behind the two Koreans who fell.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坚持到最后，能够忍得到最后关键的人，那个就可以得到那个金牌。 You get the goal, you get the medal if you could hold on to the very end. 事实上，奥运很明显的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在场上比赛的呢，若不按照规矩呢，就不能够得到那个奖赏。 The Olympics teach us a lesson that, likewise, the Bible teaches that you have to obey the rule in a competition. 其实这一次的奥运就有很多次啊，这些奥运犯规，结果被淘汰，然后呢，接下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RJ， 他忽然的就得到了这个铜牌。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this Olympics of people getting disqualified and people who ought not to have won but did win because of violation of rules. 我想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在三千的这个 short 女子的三千的这个 relay 的 short track 的时候，韩国他们四个人跑到终点，他们在那里庆祝啊。 Okay, so you have saw ski event, these four Korean competitors were celebrating. 事实上，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拿到了那个金牌。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got the gold. 结果我们中国队去抗议了。 And China objected. 结果呢，把这个韩国队 disqualify 啊，金牌就给了我们的中国。 And the Koreans were disqualified, and the Chinese got the gold. 美国队原来也是第四名的，结果居然也拿到了 bronze。 Americans used to be four, they upgraded to get the bronze medal. 在这个场上的比赛是有一个规矩的。 There are rules in a competition. 规矩是为了提供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 For the sake of fairness. 今天你我我们也必须在按照上帝的这个路，上帝的法规，我们在那里竞争。 We have to follow God's rule in our lives. 没有捷径，没有浑水摸鱼，而只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我们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We don't die sidetrack, cut corners. We run to abide by God's rule. 事实上，通常在奥运的比赛的里面呢，那个差之毫厘啊，那就失之千里了。 In a typical Olympic competition, a very tiny difference will make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in getting the gold medal. 我们知道这个 Apollo 这个 Ono 得到了这个亚军啊。 Apollo got the silver. 他在1500的这个 short track 里面，事实上他跟他的这个冠军中间差的秒数啊，都不到一秒之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ld medal is less than one.A tenth of a second. 事实上，最明显，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 Michael Phelps 这个游泳的这个 Michael Phelps 哈。 You remember Michael Phelps in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他在200公尺的这个 butterfly 这个游泳的时候呢 ，in the 200 meter butterfly, 几乎裁判看不出来到底他是第一名还是那个 Swiss 的是第一名。 They were trying to discern who touched the finish line first. 他的秒数后来用这个电脑，因为现在真的是用电脑才能够看得出来，他是1:52.03秒。 Through slow motion replay, he was 152.3. 而那个亚军是152.70啊，这个是千分之一的这个秒数的这个差别。 And the silver medalist was 157.7. It's a very tiny, small time difference. 那个差之毫厘，但却是可能是经营之别。 This is what I mean by a tiny difference will decide between silver and gold. 我们中国讲得好，差之毫厘可以得到，会变成失之千里。 The Chinese even magnify a very tiny difference into many, many fold. 所以保罗说，他说我是一个竭力、竭力追求，为了要得到上帝在他人生所定的那个标杆。 So Paul said, I engage myself and I try hard to get the goal that God has reserved for me. 最后呢，我想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他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 Lastly, we want to talk about Paul forgetting the past and running towards the future. 不管你的过去是成功与失败，对一个运动员讲都不是那么重要。 It is not important whether the past in an athlete is success or failure. 因为今天的失败，失败并不代表永远的失败。 Because today's failure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eternal failure. 今天的成功也并不代表你永远就一定会成功。 Today's success does not mean that you'll be always successful. 今天的奥运要求是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一种精神。 Today's requirement in athlete is forget about all your failures and success in.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一个最重要是要一个活出 the best of the you， 活出一个最好的你。 Forget about the past. At the moment of competition, do your best. 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过昨天是成功，昨天是失败，但是你站在今天，你要活出那个最好的你的今天。才是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 Christians, at this very moment, do your best. Forget about the success and failures in your past. 其实我们的人生过去有很多的失败。 We have had failures in our lives. 但是当耶稣基督创造你给我们每一个新的一天的时候，你的新的一天可以成为你今天的成功。 When God creates you into a new life, that moment becomes your motto for today's living. 我很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In Christ we are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passed and the new has come. 不管你过去是成功，你失败，其实上帝都把我们埋葬了。 God has, Christ has buried your past failures in the past. 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今天就可以成为你最好的一天。 In Christ today is your best day.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In Christ,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昨天啊，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看奥运哦。美国这个 bobsled 哈，这个溜冰，这个他们做一个车子的样子 bobsled， 62年，美国从来没有拿过金牌。 Do you watch yesterday's bobsled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ever won.In 60 years. 62年的失败在昨天美国终于拿到了第一个金牌。 Forget about 62 years of failures. Yesterday, the United States got the first medal. 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一定会成功。 But succes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succeed today.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的眼光来仰望神。 We have to look at, behold, a God with faith. 我觉得传道书讲的这句话非常的能够描写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个力量。 Ecclesiastes gave us an exhortation to how to move forward. 圣经上说那个快跑的不一定就能够得胜。 It says that those who run fast may not win. 那个力战的呢也不一定能够得胜。 The battle need not go to the strong. 那个有智慧的不一定能够得到粮食。 Nor does food come to the wise. 明哲的不一定能够得到资财。 Or wealth to the brilliant. 灵巧的不一定能够得到喜悦。 Or favor to the learned. 所临到众人的乃在当在在乎当时候的机会。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 to them all. 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机会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 God gave us chances. 这些机会过去就不会再来的。 Once these chances have opportunity have passed, they may not come again. 然后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人生，上帝也掌管你人生的机会。 And God holds control history, and God controls. 这些运动员上场比赛的时候，他会赢会输，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 An athlete does not know whether he'll win or lose when he steps into the competition. 我想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 Bode Miller 这个人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他。 Have you noticed this? Bode Miller. Bode Miller. 对，他事实上在这一次的奥运拿到了一个金牌。 He got a gold medal in Vancouver. 但是在他没有拿到金牌之前，他事实上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拿到金牌。 But he didn't know that he even win before he got the medal. 因为你知道吗？从过去到现在，他摔跤的次数啊，比他能够滑到终点要来得多。 Because he stumbled more times than he ever reached the goal. 真的有时候是那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是在上帝的手中。 We have to hold on to an opportunity because God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然后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一个人生。 May our a Christian life be a life that we not we won't feel proud of ourselves. 今天你的成功并不一定代表你永远的成功。 Today's success does not mean that you'll be always successful. 我特别选了 Michelle Kwong 她的这个照片。 I selected Michelle Kwong's picture. 我们知道 Michelle Kwong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这个 figure skater。 She is probably the best figure skat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她在她的人生的里面有拿五次 World Champion. He got 5 World Champions. 她是 US 的 Championship 拿过八次之多。 US Championship, he got 8 times US Championship. 但是你知道吗？她有奥运的 Silver Bronze, 却没有 Gold. She never got the gold in the Olympics. 有时候我们讲这么一个优秀的选手应当是有一个 gold 的一个 We all think that she deserves a gold in the Olympics.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一定你昨天的成功能够保证你今天一定成功。 But it teaches us that our previous success does not guarantee you success to come. 然后你昨天的失败也并不代表你今天一定会失败。 Likewise, your past failures that don't mean that you will fail today. 你知道吗？今天拿到这个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在四年前呢，是名不见经传的。 Those who got gold in this Winter Olympics, they were unknown 4 years ago. 对我们中国人讲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Chinese are saying that failure breeds success. 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即使四面受敌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we are pressed from all sides and perplexed, but we should not give up. 今天的失败可能是预备你明天可以成功的一个机会。 Today's failures will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in days to come. 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对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我们都要有一个必胜的一个决心。 We have to have an attitude of winning in our life. 保罗他这样说，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走过了，从此以后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为他而存留。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在你身上也有一个托付。 Likewise, Paul said, I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finished the race, I've kept the faith, and there is a crown waiting for me. Likewise, it applies to each Christian today. 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可能我们人生不一定能够拿到一面所谓真正的金牌。 Maybe all of us sitting here today may not, will not be getting a gold medal in your hand. 但是上帝在你的面前预备了一个人生他要你来得的一个奖赏。 But God has prepared a crown of righteousness for each one of you. 而这个奖赏是需要你直奔，能够才能够拿到那个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那个金牌。 This prize requires you to run towards it. 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些运动员的身上，让我们也学习到一个直奔金牌的一个人生。 And may God help us to learn from these athletes to run towards our goal. 让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目标、有方向的人生。 So that our life has a direction and a goal. 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我们愿意接受严格要求的人。 So that our life is a life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undergo endurance and training. 然后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的当中。让我们得到那个神所要我们得到的那个金牌。 So that our life is life, the life of an athlete. Even though we're pressed on all sides, we are going to get towards the goal. 然后不管我们过去是成功是失败，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到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到的那个金牌。 Forget about your pas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but run towards Jesus Christ as our goal. 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主，我们感谢你。 Lord, we thank you. 因为你从万民的当中选召我们出来，成为你的儿女。 Because you elect us to b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from all nations. 那你选召我们出来，是给我们有人生、有目标、有方向的人生。 You elect us to live a life of focus and goal directed. 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严格的来训练我们。 And we thank you for training us hard. 用人生的苦难、人生的事件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习忍耐、专心跟操练的人生。 To train us in our lives through sufferings, to train us for endurance and patience. 因此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目标，而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所给我们的标杆直奔。 So that can we run towards the goal that you've set for us, forgetting our past. 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一个人生。 So that we behold you by faith, so that our life is won't be affected by our success and failures. 虽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不可能得到像奥运选手得到的那个金牌。 Even though each one of us may not get the gold medal as in the Olympics. 但是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那个人生最重要的金牌，就是耶稣基督。 But you prepare for each Christian the most important gold medal, which is Jesus Christ himself.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让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人生的那个金牌。 May Jesus Christ be our goal and be our medal. 所以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奔到你的面前。 So that we can run towards that goal. 主啊，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 I pray for each one of us today. 让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So that each one of us is a new creation in Christ. 所以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奔，直跑到你的面前。 So that we can run towards the goal to your face. 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May you bless each one of us.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Pray this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Thank you, 金传道的正道。 I want to thank Pastor Ching's sermon.